抱紧我，吻我，哦爱。 听到是五月天的这首歌，叫做《拥抱》。今天带你进入到直播间的时间比以往要提早了5分钟，因为也是经过了一个周末的休息，想要在今天星期一开工的时候呢，早一点进入到直播的状态当中。其实提早进入到直播间，除了说对于准备直播的时间会充分了一些以外，可能比较有利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可以提早打开一下互动的微信平台，然后看看有没有可以给我带来一些在这个星期一直播灵感的一些听友们的留言。看到了爱丽丝徐，她说最爱的五月，渴望听到最喜欢的乐团五月天。尽管我看了一下留言的时间，应该是在12点钟到1点钟之间，在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播的时段留下的，但我想可能凑巧吧，今天在下午的和你一起唱的开头就满足了你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其实关于这首歌，我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还想到了另外一个故事，这是我朋友的朋友的真实的故事。我们姑且管这位故事当中的男主人公叫他 Z 先生。 Z 先生大三那一年和一个关系始终不太明朗，但是一直处于有达以上恋人未满关系的女孩去看五月天的演唱会，而那个时候应该是深秋的季节，舞台上的 Mayday 在唱这首拥抱的时候，台下的女孩转头对 Z 先生说好冷啊，而 Z 先生呢始终是处在一种演唱会的嗨的状态当中，所以他本能的回答说这么嗨怎么会冷呢。于是从那以后呢，女孩再也没有联系过这个 Z 先生。后来过了若干年之后，Z 先生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把这个事情讲给了他的好朋友听，对，他的好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想可能在他再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觉察到了自己情商在那个年纪，在大三那个年纪出现的某些问题。可能我想这辈子最讨厌这首歌的人不多，Z 先生算其中一个，因为往事不堪回首。5月7号星期一下午的3点07分，你好，我是戴毅，欢迎你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欢迎来到周一的和你一起唱，希望本周一切对你来说都有个不错的开始。 心情已改变，对你拥抱的感觉。 那英相见不如怀念，希望这首歌也给我们下午的嗨唱时间开一个好头，让你来开开嗓。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我发现在节目的开始讲一个故事会是一个特别有效果的事情，因为扯起了很多人的好奇心，他们会觉得说，哎，戴毅讲得这么自然，是不是你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啊？好吧，如果你愿意这样认为的话，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等了一整夜，为什么在道别就又想见你？在朋友里面，就是你最特别，总让我觉得很亲很甜。为什么你在意谁陪我逛街？为什么你担心谁对我放电？你说你对我比别人多一些，却又不说是多哪一些。 有大一上恋人未满，甜蜜心烦，愉悦混乱，我们以后会变怎样？我迫不及待想知道答案。再靠近一点点就让你牵手，再勇敢一点点我就跟你走，你还等什么？时间已经不多，再下去只好什么？我难过，只肯让你安慰。我们心里面明明都有感觉，为什么不敢面对？为什么你寂寞，只想要我陪？为什么我难过，只肯让你安慰？我们心里面明明都有感觉，为什么？ 在那英的那首《相见不如怀念》之后，紧跟着放这首《恋人未满》，是因为看到了北京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面属图这位听友，你写了“恋人未满，有答以上”，他说感觉这八个字就好遥远呀。虽然如果不太确定你的意思，但我想应该是指这几个字的年头听上去也比较遥远了。那个时候可能我们都在听这首歌，也学会了“恋人未满”这四个字。而且我想呢，可能对于这首歌你一定是比较擅长的，所以我也希望在这个下午的时间能够带你来回味这首老歌。当然我希望对于更多听友来说，这个时候听听歌，然后跟着哼唱一首你熟悉的老歌，会让你觉得心情比较舒畅。 然后 Monday Blue 啊，什么星期一综合症啊都不见。欢迎一下微信平台上的听友们，欢迎留言。 Yeah. You could be better off with somebody new. No, oh, oh, baby, no. You say you're leaving. Well, if you wanna leave, there ain't nobody stopping you. No, oh, oh, baby, no. I won't beg for your love. Won't say please. I won't fall to the ground on my knees. You know I've given this everything, baby, honestly. Baby, honestly. 下午的和你一起唱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戴毅。我刚刚听到是 Charlie Puth Kiliani 的这首 Done for Me。刷这首歌，我前两天个人邮箱收到一封听友的来信邮件，然后他写说：“你好，戴毅，我在某天某天下午的几点钟听到了一首歌，然后是在有一首后街男孩 As Long As You Love Me 之后听到那首英文歌。他说能告诉我后面那首歌名叫什么吗？我当时就惊呆了，因为个人邮箱很少能够收到开头就署名说我是听友，然后我想向你询问一首歌这样的邮件。然后我还是很认真地回复了他，并且说我很佩服你怎么找到我的个人邮箱地址的。然后他叫做陈建民，不要把注意力放在人家的名字上面好吗？他就给我回复，他说很容易啊，说只要稍微用心一点的话就可以得知到你的邮箱了。我当时一度以为是我个人的一些资料啊，或者是被泄密啊，或者是通过熟悉的同事或者朋友知道了问到了我的邮箱地址。后来还好，旁边的一个编辑，就我办公室旁边那个编辑还是很聪明，他说你仔细想一下，你在微博上面有没有留你的邮箱地址。于是我去仔细的查一下个人资料的填写，还真的是。我当时是希望呢，如果有一些像电台企宣呀，有一些需要合作的，他们会把一些邮箱内容啊发给我。好啦，继续来听歌，有请 JJ 林俊杰。 首《因你而在》。 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Sing with me。 像询问歌名啊，询问当期的歌单这样的比较容易做到的事情，不用通过这样大费周章的方式，你可以在微信平台上面给北京音乐广播留言，你可以询问戴艺说，我刚刚听到一首歌的歌名是什么呀？啊，如果我在不是在推直播的这个机器的过程当中，我都可以来回复你的留言。而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微博的方式@我，也可以把你想说的啊，想要表达的一些情绪留言给戴艺都可以。当然我的邮箱也欢迎收到，也很乐意收到大家的邮件。当然我有一个小小的梦想，也是希望有一天如果邮箱当中被大家的留言或者是邮件挤满了，装不下了，那也是人生的一个梦想实现了。好了，继续来听歌。上半时段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交给陈慧娴，当然可能听的时间也不到一段了哈。稍后会进一段广告和资讯的时间，待会儿下半时段和你一起唱，我们继续来嗨唱老歌。 无限之秒子月流愿意给我领情注视，像晚风多么细致这份真挚，感激你每样事情都坦率告知，投落我心窗仿佛千点雨丝，全是你午夜时共我倾诉无尽世事，幸福中奔向我，因你每样飘至，可知你眼内就如歌心声告知， 没有强的斐讯 K2 路由器重磅升级，斐讯 K2T 内置天线让延迟在线，信号依然强到没有强。 五月十四日斐讯京东超级新品日抢先发售，更多优质产品同步超值开售。 新空港商务区大都会综合体空港一号街区全新升级力作空港时代闪耀京南，41至51平精装 SOHO 总价40万起，0105157999。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价格宣传推广期内有效，预售证号记过2017072号。 京西南雄南北珊瑚间一座城，天鹅湖70年产权精装公馆首期50000起，更有湖景洋房均价8500即将入市，0106395-3777。预售证号宝来房子2018005号。 北京东中冶兴隆新城红石郡，百万方生态之城，高铁直达，英伦都铎建筑纯熟配套，80至160平精装洋房小高层，400-688-998。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新房证第2018002号。 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力邀国际知名交响乐团，5月15日，指挥家卡尔·圣克莱尔领衔美国太平洋交响乐团，携手小提琴名家平夏斯·祖克曼，灵动旋律彰显莫扎特天才乐思，经典力作呈现调色大师拉威尔深厚功力。5月16日，科尔内留斯·麦斯特执棒维也纳广播交响乐团，携手钢琴家黄慈演绎舒伯特序曲、幻想曲、交响曲，详询6655-0000。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今天天气以晴为主，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都不错，适合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近期花粉浓度较高，过敏人群需注意防护。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7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健忘失眠，浮躁难安，同仁堂牌安神补脑液萃取名贵中药，强脑安神，祝您拥有婴儿般睡眠，静心生活每一天。 下面是川音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音气象指数为5，是一名穿单一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中国文联权益保护部与首都版权产业联盟日前举行签约仪式，就共同开展文艺工作者版权保护服务建立合作关系。这是中国文联加强文艺维权社会化合作，利用社会资源为文艺工作者拓展维权平台、开辟维权渠道的一项重要举措。此次签约活动也是中国文联权益保护部为迎接世界知识产权日所组织的中国文联知识产权周的重要活动之一。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乾光表示，中国文联首次与社会权益保护组织正式签约建立维权合作关系，是一次维权工作的积极探索和有益创新。他希望合作双方始终坚持合作的公益性、普惠性、服务性，积极争取司法、行政、业界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不断完善社会化文艺版权服务机制，并切实发挥其作用，更好地维护文艺工作者的版权等合法权益。在活动中，著名古曲表演艺术家杨飞表达了文艺工作者对双方合作的期待。著名作曲家李海英通过自身的经历介绍了版权产业联盟为艺术家提供的具体维权服务。法律专家也为在场的艺术家和中国文联全保干部做了版权保护知识讲座。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974，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 看别人有什么，忙着追求别人的美妙生活，以为拥有就能得到快乐，汲汲营营，却总感觉少了什么。偶尔抬头才发现天空比想象大很多，快乐并没有像你想的那么难追求。 简单的快乐，用爱去感受着每一天所过 却又害怕付出会一无所有，总是羡慕别人过的生活，忘了自己也可以有很多选择，时间不会为我们停留，比想象快很多，爱情并没 简单的快乐。下午的3:38，星期一的下午好，欢迎你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简单的快乐，我不知道想到提到这五个字的话，你可以马上想到些什么。反正我觉得刚才萧煌奇这首歌特别像是有一圈人在你旁边，他们在快乐的唱啊跳啊，然后手拉手转圈圈，然后你在圈外，一开始觉得自己像是个圈外人，这些快乐跟你无关，但是他非想要拉你进入到这样一个快乐的群体，所以这首歌确实很有代入感。我记得很久之前，大概有个两三年了，那会儿是替班老白的一档节目，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上午10点钟的十点说唱团，当时也是放了一首类似于这样说快乐的歌，然后我想拿简单的快乐做一个互动话题。我记得那个时候听友给我的回复有一句特别简单，应该也是很多人很熟悉的名句了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觉得这十个字可能给更多人的感觉是一种意境，他没有办法说得很清楚，但是就把这样一种很让大多数人去向往的田园的自在的写意的生活摆在了我们的眼前。但是呢，离现在都市生活当中忙碌的我们有点太遥远了，所以想一想近一点的快乐好吗？唾手可得的一些简单的快乐有什么？在听到刚才那首歌，还有以及我现在说的这些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样的小快乐、小确幸？想到的话，抓紧时间留言给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来聊一聊。我先抛砖说几个，给你点思路。刚刚听歌的时候，我想到了是，就对我来说，可能比如平常去吃早点的铺子，你会发现平常都会排长队，那家包子铺的包子特别香，香飘好几里，平常都会满是人排队，但那一天正好我去的时候恰巧不用排队，而且还有热腾腾的包子出炉啊。还有吗？还有就是比方说前两天脸上长了一个痘痘，很丑的一个痘痘，顽固了好几天， 恰好在我要跟同学见面，有一些小聚会、小 party 的时候，他消失了。怎么样？这个要求是不是很简单？对，这就是简单的快乐。把你想到这些简单的快乐告诉给我好吗？和你一起唱，在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 ，FM 974，你好，我是戴毅，等你留言啊。 穿一株幸运草，穿一个同心圆，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趁青春做个伴。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我想你，听听大海的誓言，看看执着的蓝天，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把你的心，我的心，穿一穿，穿一株幸运草，穿一个同心圆，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趁青春做个伴。哦，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说声我爱你，像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让那天空听得见，让那白云看得见，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想带你一起看大海，说声我爱你，给你最亮的星星，说声我想你， 这个超有 live 超有活力的版本来自羽泉，爱。 有一首歌你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看着你有 只给自己。 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陷阱。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和你一起唱，在五月七号星期一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 ，ING 状态。我要谢谢在微博上面，对不起，是微信平台上面的 Memory 对节目的爱，还有对我的爱，因为他要把刚刚在周日半程马拉松获得的奖牌送给我，照片我收了哈。这个周日还要参加第二场，期待无伤。我希望你对自己好好的，给我一个承诺哈。跑步虽然很健康，但是需要量力而行，加油。 你还睡不着，眼睛在梦外寻找，心中的祈祷，被爱的需要，天亮以后谁会知道。对生命的重要，谁打心中靠，不懂得恰好，不能计划，但可预料。 1998年时候发行的《Sunny Day 好心情》当中的《亮亮的承诺》。戴玉对这张专辑的歌曲可以做到倒背如流。你不要问我为什么。我只想告诉给你，那个时候李玟给我的感受很惊艳，火红色的头发，曼妙的身材，曼妙的身材。 可能对于那个时候的年轻的女孩来说，她给我们的印象很深的时候，就在唱歌的时刻，她可以做出很大胆的肢体动作。可以说表达的相当的出色，出跳。太喜欢了，太喜欢九八那张专辑。Coco 李玟《亮亮的承诺》，而且我想这首歌曲可能也很早的渗透给了一些小女生，说亮亮的那颗看起来很像透明石头的小东西，其实是对于爱的一种承诺。后来才知道它是某钻石品牌的广告歌啊，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了，回到音乐当中，也欢迎你跟我一起唱，有请这首 Slave to Love Brian Ferry。大家的留言，飞劲儿现在是在老家，但是老家为什么要去宾馆呢？他说路上用流量听节目，3:20到了地方，连上了 WiFi， 我很快乐。还有小姑娘说偶尔听听广播就挺快乐的。他说香飘好几里，鼻子好长啊。吃肉的皮皮说简单快乐有很多种啊，比如我的女儿5岁半特别喜欢吃某一家的照烧鸡排饭，要是奖励她吃一碗她会很开心，我觉得这就是简单的快乐。对，还有 Member 提到说今天节目时长够长，所以也是简单的快乐。不才这位朋友虽然是第一次出现在微信平台上面给戴姨来留言，但是你留的留言还是很精彩。他说一个人在家上洗手间的时候发现没有手纸了，抬头看到不远处的洗手台上有一包餐巾纸的时候，简单的快乐。如果这不是段子的话，